苦酸，掂起香烟说对不起，你交足气，而我爱只爱这电又美，或者喜欢你，完全为麻醉自己，失去工作也不必寂寞至死。谈什么恋爱，无需深爱，前非都不必急于痛改。难得到你的将来，谁会觉得意外？谁人都可爱，谁也可不爱，被我喜欢的都离开，但是没有害。麻木的我与你暗中往来，残酷的却是我太喜欢。自己